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嘛，经过咗一连四集啊，过去呢四集里面呢，我讲咗好多生同埋死嘅话题啦，亦都请嚟咗好多唔同嘅机构讲死亡啊，唔知啲听众觉唔觉得呢四个礼拜好难挨呢？应该都唔会㗎，我哋成日都话希望啲听众呢知多啲，其实如果你知多啲咩叫做生死教育嘅话，对自己只有着数而冇坏处㗎。咁喺呢个时间呢，我相信我带嚟呢一位嘉宾，由今个礼拜开始呢，佢就喺星期六嘅晚上，咁啊九点到十点就会同我一齐倾下偈。其实我就期待咗好耐，一日都是谋住佢，老谋心算，我终于俾我谋到佢。呢位就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是显通法师。显通法师你好。 你好，刘婉芬。 系你，我已经谋咗你好耐，终于俾我谋到你上嚟。因为其实你真系超忙噶，超忙。 系咁啊，而家出家人少嘛，所以变咗做嘅嘢比较多。 咁啊，我一路都喺度谂啊，如果啊显通法师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度，喺我哋电台度同啲听众可以倾下偈啊，讲下你对一啲佛学嘅睇法啦，或者喺用你嘅字眼咧，可能系叫弘扬佛法，但喺我心里边咧就系抚平人嘅心灵，或者应该咁样讲啦。好多时候我哋心里边都唔系几开心嘅，吓、个个人都有啲唔开心嘅。咁我或者唔开心都系自然嘅事，唔需要太过夸张嗰啲所谓嘅有啲唔开心嘅问题。但我见到有好多人咧生活得咧觉得好艰难啊。咁我希望透过我哋喺个节目里边咧，都系讲多啲心灵健康嘅嘢。希望为个社会，为我哋身边嘅听众又好，即系周围嘅人咧，都带嚟啲快乐。你估可唔可以咧？嗬？ 其实喺我哋现实嘅社会里边，或者我哋嘅人生啦，正如你头先所讲，人生系有苦恼，有唔开心，其实系生命嘅一部分嚟嘅。你要求所有嘢都开心咧，系唔可能。咁所以其实喺一个唔开心嘅环境，喺一个唔开心嘅人生里边，其实真系要学到去点样处理同埋面对嘅。 嗯 ，OK。 早排你都见到有两个人因为失恋而自杀，两兄弟啊，咪得翻个剩翻个阿妈，咁大家睇到都好心噶。咁其实社会成日不嬲都有人失恋噶啦，但系唔系失恋个个都自杀。咁点解呢两个人失恋佢即系冇办法处理呢个哀伤而引致到自杀咧？咁其实除咗呢个环境客观嘅失恋呢件事之外，好明显就系佢自己嘅内心嗰种去面对逆境嘅能力啊，系比较差咗。咁所以其实喺面对逆境嘅环境之中，除咗要改变个境，境有时冇得改变系嘛？咁所以唔改变嘅境。可唔可以改变个心呢？ 是不是改变我自己咁？ 改变我自己呢，在改变我自己之中，点样可以因此而成长就最好啦。就算唔成长都好，我哋都可能觉得啊可以啊好嘅一日，唔好嘅一日。 即係定住喺呢个位，唔好俾佢差出落去。 係啊，咁我都可以捱过咗㗎嘛，係咪？咁所以你唔可以要求日日都阳光好系唔可能。佢落雨咁落雨咁我点呢擔遮啊，匿埋喺屋企咧，咁都要有方法啦。 但有啲人就會講啦，好似啲電視廣告都係咁賣嘅。落雨有班細路仔喺球場度踢波嘅時候，跟住佢就有人會問：點解日日都落雨嘅啦？唉，聽日就會好天噶啦。咁跟住第二日佢真係好天。點解你知道今日會好天嘅？希望在明天啊嘛。但係個個人都會識講，但係當佢景嚟到嘅時候咧，嗰種嘅感想啦，嗰種感覺實在太難受啦。 我覺得其實感觉难受或者失恋嘅时候哀伤啊，或者头先我哋同你喺度讲嘅时候，喺我哋而家香港嘅社会啊，即系我觉得唔开心嘅人，我谂真系占咗好大部分啊，即系尤其是而家呢啲咁嘅咩啊，香港电台嗰批电视台嗰啲， 睇 电视嗰啲，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系输家嚟嘅，系嘛，即系不论批完出嚟俾人闹嗰啲，或者攞唔到牌嗰啲，乃至到上街嗰啲，好似整件事令到成个香港忽然间又有件事可以令到大家都唔开心。咁所以其实我哋香港人而家开始已经慢慢慢慢对唔开心嘅事咧，好似系家常便饭。 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上去大学同你倾偈啦，即系我哋较早前做咗个讲座叫重新富起来嘛。咁我就同你倾偈嘅时候，我就话其实当时都未有讲紧话香港电视呢个事件添，当时我哋讲紧国教事件啊，或者讲咗好多呢啲社会发生嘅事。其实甚至乎我都同阿法师讲咗，我有段时间咧，我真系好怕打开电视听到收音机，点解咧？又听到啲人嗰啲唔开。心嘅批判啊，令人哋嗰个压力好大啊。咁同埋有时都会谂，系咪呢个世界只系得负面，系咪都系坏人嚟嘅咧？冇一个人系值得信任嘅咧。咁我同阿法师都倾咗好耐。你话俾我听，其实你身边都有好多呢啲人咯。 系啊，其实我都有啲徒弟系话要上街都有份去搞一轮嗰啲。咁所以已经系我哋。即系我哋而家香港嘅民风啊，即系对事物有不同嘅睇法，有不同嘅谂法，继而系去争取自己嘅见解。咁所以 社会自然有咁多嘅矛盾思想之下，喺矛盾之下，人心不安其实就已经系正常啊，即系譬如头先所讲， 人心不安系正常， 系正常啊嘛，即系 变得正常咗咁， 变得正常咗，咁变咗你开始其实而家要问一下系，其实喺呢个不安嘅环境之下，我哋点样去自处啊？点样去面对呢啲咁嘅事情？其实系一个问题，我哋系差不多要必须要去探讨。你可以成日都唔开心， 系 喺呢个环境之中，譬如话我哋要改个环境，改个环境就真系。即是政经问题啦，就不是心灵问题。 政治和经济加埋是同埋一些很正经的事。 政经问题就不是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咁而家系我哋就正经嗰啲留翻正经嗰啲人。 正经嘅人去处理。 咁、我哋呢啲可能就留翻我哋自己，譬如话我哋喺呢个环境压力之中、我哋点样可以去集中翻我哋自己嘅心灵啊、去寻找内心嘅安乐啊。其实除了寻找外心的安、寻找内心的安乐之中，其实我有一样嘢觉得你哋投资嘅方法好值得我嚟参考嘅。 即係呢个财经台最多时候讲投资嘅。 係投资係乜嘢呢、投资一定係分散投资。 係。 你唔好将你啲鸡蛋摆晒喺个篮里面。咁、其实喺我哋而家嘅社会里面，你而家大家觉得政治唔开心嘅。係咪股票 OK 啊，呢排唔错啊。咁、但是你仲有好多嘢咁啊，除咗政治啊电视嗰啲嘢，简单就係你仲有家庭，你就有个老婆仔女，或者今日老婆煮啲饭好好食，或者老公唔知买啲咩返嚟氹你，或者你阿媽今日开心，或者仔女嗰啲嘢开心，或者阿仔今日考试好，或者仲有你自己嘅生活，或者你啊我今日听一隻歌啊真係好开心。咁、其实人生唔好将啲嘢去太 focus， 系净系摆喺个眼光喺一个， 系啊， 一个话题上面。 你真系一个话题，你就放大佢咧。你放大佢成，你成个世界就得翻嗰个话题。譬如话嗰个失恋嗰个人跳楼嗰个啦，佢做咗啲咩咧？就佢将佢个失恋嗰件事，或者佢女朋友，就等同佢嘅生命， 系佢嘅全世界嚟。 佢即系全世界。 系啊， 其实佢仲有好多嘢，好明显仲有个妈噶嘛，系咪？咁佢仲有佢翻工啊，仲有佢自己嘅事业啊。咁或者佢最紧要仲有自己嘅人生、其实生命对我哋每一个人嚟讲系好重要的。咁、所以我哋可以应该系喺呢方面，其实系将下如何去喺生命之中，去分散投资，喺众多不如意之中，可唔可以揾一啲去如意嘅嘢，而令到我哋自己嘅人生？都可以多姿多彩，而唔係淨係俾呢個唔開心壟斷咗我哋嘅生命咧。 但我好想問下法師啦，因為其實講真啦，你自己即係身邊都有好多徒弟啦，亦都經常會即係講好多同佛學有關嘅話題啦。咁我諗講到心靈健康呢樣嘢，你話講分散投資，其實你問我知唔知知，但係唔知點解咧，知同埋即係能夠實際係能夠融會喺生活裏邊。當我有一個衝擊嚟嘅時候咧，係我能夠啊唔使擔心，我分散投資噶嘛，呢度唔開心，嗰度開心啊。但我哋其实好少人会咁谂噶，法师。通常嗰个唔开心咧，就系占咗我哋嘅全部啊，喺嗰下里边咧，甚至乎有啲人可能系前面几年啦、十年啦，都仍然都系得呢件事嘅啫。 系啊， 吓咁，所以我就话啦，究竟系我哋功力唔够啊，亦或系我哋其实喺生命嘅里边，或者我哋生活里边缺少咗一啲嘢，系我哋不知不觉之间嘅咧？ 我觉得其实呢个系一个选择。 嗯， 人系有得选择嘅，不过我选择，譬如话有一个朋友，佢你就。譬如话你生日，我冇送花俾你，你话空先冇送花俾我 OK 啊，系嘛，就正常啊，空先唔送花俾我。但你男朋友唔送花俾你， 咁就死佢， 想死佢系咪？咁你可以嬲佢三个月都得噶嘛，系咪？或者到一年之后，你旧年冇送花俾我啊，咁 系哇，好含恨啊，女人啲喺呢个部分佢可以嘅。 咁所以其实佢点解咧？佢就因为对呢个人有一个特别嘅要求，继而因为呢个特别嘅要求而特别执着，咁佢可以即系嬲你好耐喎，三年之后攞翻出嚟讲，你嗰年冇送花俾我啊咁。咁呢啲就系咩？呢个系选择嚟嘅。咁其实 我选择就喺呢个人嘅身上，我花咗好多力气去嬲佢啦，亦都因为我太紧张佢咯，所以我执着于佢啦。 同埋你对佢有一个特别嘅要求。 当然啦，因为我紧佢嘛，所以我先要求佢要咁样做啊。 咁但其实有啲人佢不嬲，佢男朋友不嬲都冇送花俾佢，今年都冇送花俾佢，但记得喂，你今日生日，哇，食间饭嚟好唔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咁所以其实 好低要求， 好低要求。但呢个系问题，每一个人你自己个心灵嗰个习惯同埋选择。你话我选择嬲佢， 系嘛？我选择嬲佢嘅时候，你好多理由嬲佢噶嘛？系咪？我同你咁好，我乜乜乜乜乜，咁你都唔送花俾我，你咩意思啊？咁、咁但系你话啊，唔系啊，佢真系可能忙啊，咁佢听日补翻咪算咯，或者 佢听日冇补到， 冇补到后日补咗咪得咯？你扭下计唔睬佢，咁佢就即系识之衰啦咁。咁总言之，人世间就算你掟埋煲啊，散埋啊，咁你都要谂翻。我本来就唔识佢㗎啦，识咗佢之后就搞到我鸡毛鸭血，我而家一个人仲爽啦，俾我害到佢咁。呢啲系你嘅选择嘅态度嚟嘅、即系人生系你可以去学习去选择你开心。 但我觉得头先呢，当阿法师你咁讲，就系话我由一开始唔识佢，到后来我哋即系要生要死啦，到最后掟埋煲添啦咁样。咁学你嘅讲法就系话，哇好彩啫，掟埋煲啊，即系开心啦，已经唔需要再要生要死啦。但系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出家人咯，如果我哋真系好紧嘅时候，我因为你系四大皆空噶嘛，但我哋对嗰个爱系几咁紧张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因翻嚟。法师，你剛才讲得咁轻松，你要交代一下。 冇问题。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远芬。 再提翻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由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就捉住咗咧呢位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阿显通法师。就礼拜六呢个时间咧，就同你倾下偈，讲下啲心灵健康嘅话题啦。头先咧，当同阿显通法师呢度讲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因为你出家人咯，咁所以你睇得嗰样嘢咧，好似好通透，同埋好似好放得低。你话俾我听，呢个人我都同佢订一煲散咗啦，哇！我呢个弟啦，大佬佢系同金融合，譬如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当然开心，但系都咧嗰啲唔开心几多，所以到最后我哋都分手啦。太过简单啦，咁样睇。 其实我哋去面对同埋处理任何问题咧，其实都系正如你所讲，唔系一下子哇，唔应该嬲佢就可以唔嬲佢。但系你由唔嬲佢，你要由嬲佢学到唔嬲佢，系要有一个过程嘅。首先就系我头先都好讲咗，喺一啲唔开心嘅环境，人系会唔开心，而唔开心应该系合理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话，哎呀我失恋我都要开心啊，好似 即刻谂到头先你嗰样嘢，哇好攞就脱离苦海啦，系嘛？ 话至到好似我哋冇阿庄子咁劲，死咗个老婆都打锣打鼓噶嘛。咁但系人系由人最緊要係有一樣嘢，我哋成日都講，即係佛陀成日都講，係人有佛性嘅。佛性嘅意思即係人係可以由唔識而去學到識嘅，即係人係可以進步嘅。如果人冇進步，你揾我上嚟講嘢就冇用啦。因為係人可以去明白道理啊，了解事情之後，首先你去知道，譬如我知道話我可以唔嬲佢嘅，我其實本嚟就冇咗嗰個男朋友女朋友嘅，咁但係。我而家有咗，一有咗我哋叫做咩？由足受爱取有啊，呢几样嘢比较专业，我先要讲嘅咧。由首先就系你有一种触觉，触嘅时候就系眼见，靓啊咁，或者讲个把声音好啊，触就有受，受就靓啊感受啦、一有感受咧，你就会对嗰啲好嗰啲咧就。爱啊，足受爱啊嘛，我鍾意啊，好爽啊，好滑啊，把声好甜啊，或者令到我好窝心啊，足受爱，爱就好自然就再下一个 step， 取， 取攞到佢， 一取就拉实啊， 即系唔系话取咗佢嗬，净系取翻，即系 执住， 系攞住， 拿住嗱，一拿住个嘢就好唔同噶啦，一拿住嗰嚿嘢咧，你就唔放噶啦，一拿住唔放咧，其实你一拿住唔放嘅问题就系你唔放佢，佢亦都唔放你嘅， 紧扣啊， 系嗱，我而家最近好中意用呢个譬如，你行去嗰个超级市场。见到有啲而家三十几蚊个嗰啲水蜜桃，有啲几十蚊个水蜜桃啦。咁你啊，我去探下空师啊，买几十个水蜜桃啦吓。咁你行埋嗰时候，哎，有个人唔小心啊，拱拱冧咗，跌咗十几个落地下。咁就哎呀，佢咁乱进，整咗啲土烂晒添咁。咁唔关你事啊嘛。咁跟住你就哎，仲有啲未烂嘅，我买咗呢啲。一出门口，有个失魂鱼撞埋你，俾你五百冧，你跌晒土落地下。 呢次仲唔关你事？ 呢、這个你话哎呀有冇搞错啊？即刻发烂渣或者即刻好唔开心。我问咗二三百蚊买咗十几个土，而家掟到落地下烂晒。咁嗱喺里边跌土 跌咗嗰啲土同你俾咗钱买咗嗰啲土、跌咗嗰啲土呢， 完全不同呢， 完全不同啦嘛，係咪、啊、因为点解呢、因为啲土而家变咗你。 係呀係呀。 係呀、啊啊。 我会捉住佢唔俾佢走啊。 你一变咗啲土变咗你呢，你就头痕啦。但个变个过程好简单㗎咋喎。你淨喺个 cashier 都俾咗300蚊。咁你个心就好似开咗个掣咁啪。 是我嘅，系 一系你嘅咧，你就好好辛苦啦。咁嗰个爱咧就祝寿爱，一取 攞咗之后， 取咗之后就系你嘅啦，就是、有啦。 系、有， 一有就系有咗喺你个心里边呢样嘢咧，你就种咗粒种子咧，你就唔甩得身。嗱，嗰啲土就系咁啫。嗱，你执嗰个土就系用咗几百蚊，就200-300蚊买咗10个土翻嚟。嗱、你執個人呢就複雜啲嘅、啊、你戀愛都係過程啦、啊、你即係、啊、見到佢啊、心動 祝壽啦，愛啦， 祝壽啦，咁跟住談吐啦，咁拖下手仔啦，嗰啲手啊直頭啊嘣一聲彈咗上去啦、啊、 愛就砰砰聲， 即係砰砰聲出啦，咁佢就冇㗎，你一定自然落去取嘅， 係要咗佢， 要咗佢，你心執咗佢， 即係同唔同佢結婚一回事，總之佢係我㗎啦， 執咗㗎啦，你已經執咗，你見唔見 心已經攞咗， 已經笠咗、已經係揦住咗，呢、這個係你已經係你揦住咗，揦住咗之後咧，你就會自然有咗呢個種子，就好似嗰個土，本來都係喺裏邊又有一個土，出咗嚟一個土，但喺個過程之中，個土冇變到喎，個變咗個係咩咧？你個心，係咪？咁你周街得人噶，系咪？周街得男人，周街得女人，唔关你事噶。不系当你一祝受爱取嘅时候咧，呢、一个特别嘅男人或者女人咧，就对于你嚟讲，哇！ 因为我有嘛， 有咗喺你嘅心咧，系、我嘅， 系， 哎呀，我嘅就大件事啦、 其实我完全同意晒所有一切所讲嘅嘢， 呢啲佛陀讲嘅嘢咧，唔系我嘅嘢。 但我作为一个普通嘅人，一听到就系好啱，系啊，我就系 我系咁噶，我哋执好多嘢噶嗱，你就系土你可以执啦，男朋友、女朋友啦，仲有呢、這个你咪你家人啦，喂，仲有一样嘢啊。个市今日跌咗唔关你事，如果你冇落款嘅， 啊，我最近就买咗5号仔，跌咗佢想死啊！ 系咯，买咗5号仔， 点算啊？等下，等下先等。 如果你冇买佢，佢跌咗，咦？喂，跌咗话，仲跌多啲啦，快啲跌啦！跌多两蚊先买佢。 系，你觉得好啱啊？ 系啦，嗱，你买同唔买咧，就完全两个世界嚟嘅。咁、买咗同唔买咗关你咩？有咩分别咧？喺个心， 但你都讲啦，呢、一个系即系任何一个人啊，都有头先你所讲嘅祝受爱取有噶嘛， 系 咪？ 系啊，呢个系嗰个执着嘅过程咧，执着 呢 个 个执着过程啊， 一、 這个过 程， okay、 你产生执着嘅一个过程嚟嘅， 系 一有咧就会生噶啦。生起一个生命，佢自己成为一个生命，你恋爱嘅生命，你同个土嘅关系，你同个股票嘅关系就会出现啦。一出现之后咧，佢就浮动啦。佢一浮动嘅时候，佢弊在咧。你一有咗之后呢你控制唔到佢。佢自己生。譬如话你同你男朋友啦佢、一生一个恋爱嘅关系嗰段时候就唔系你话晒事啦。你男朋友有份话事啦嗰个生命。咁嗱佢生命话事嘅时候呢唉咁。 佢就需要到我囉。 佢就需要因为你要两个夹粉先搞好到一段关系。 係 咪咁你话买股票仲大件事你买隻五号仔。你话买隻五号仔你同五号仔嘅关系仲有其他人边嘅影响五号仔全个世界影响五号仔。又唔边个买五号仔美国又唔知买五号仔有啲咩经济。 所有买五号仔嘅人都会有受影响都可以影响佢。 都系影响佢。咁所以其实你就即刻同好多人有咗关系。咁记得如果你买咗个五号仔呢就完全基本上是不受控制不受你控制的。 咁所以我就话啦我哋人嘅烦恼人嘅執着咪嚟得好自然啦。 因为你一執着咗呢就同你拉上关系。咁所以 头先你咪讲啦所以我好同意喎你呢个分析我都系100分啊满分。 唔系我嘅都系佛陀嘅呢啲人。 anyway, 满分啦。咁但系我觉得你所以我就话啦因为你喺呢一个爱上面爱情上面呢你已经系离开咗你嘅婚姻嘅关系㗎啦嘛发现系咪先啦。你又出家你嘅前以前嘅太太又出咗家啦。咁所以你唔会觉得哇呢段关系好咯好开心啊分咗手啦。呢种系睇得咁淡然啊你可以咁样 其实唔系，我冇咁淡然嘅林远芬，我其实我都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嚟嘅。其实不过我而家系明白谅解， 在一个明白谅解之下，我知道啲嘢系因缘而生嘅，咁我亦都知道因缘而灭嘅。咁但由因缘而生，知道因缘生因缘灭嘅过程之中，我个心都系会而家，譬如我会挂住我啲我关心嘅人啊，咁、譬如我妈妈往生咗，我都系会唔开心嘅。咁呢啲其实都系啲好正常嘅嘢。咁首先你要知道嗰个祝受爱取个爱嗰个生起，咁、个爱就自然有生命有老死噶啦。咁但系而家问题系你。有咗之后、首先你就要知道其实你而家投资緊啲乜嘢嘢。如果你投资啲风险高嘅嘢呢，你开心同唔开心嗰个机会呢就不受控制。 係。依家返嚟呢，其实我都好想法师你讲下，因为我哋每一日呢都有好多祝受爱取有。唔、同嘅部分都有㗎。係 呀、 我哋即使我哋讲话我哋关心社会，都系呢一啲嘅状态都会发生㗎。 都系執受爱取有而 生。係呀、即係我好鍾意睇多啲电视，所以佢而家攞唔到牌，我本来以为我有，而家我冇，所以我都好硬呀。 係呀、 系咪完全系嗰种唔开心嘅事就会发生啦、我都系讲其中一个好具好简单嘅一个生活嘅例子。咁所以既然咁多，难怪我哋日日都咁多唔开心嘅嘢，咁你可唔可以帮我走出呢个环境啊？我想自己比较超然啲，令到我见到嘅呢啲嘅时候，我都可以唔需要受佢影响。 尽量啦。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其实早排嘅时候咧，我听过法师你讲咧，成日都讲话生活要好爽先得啦。头先我见到阿法师啦，显宗法师你呢个分析啦，我觉得好爽。点解我咁讲咧？因为你用咗呢几个字眼啦，就系祝受爱取有。头先我哋都解释过，法师你已经讲过晒，呢啲系嚟自一啲嘅佛经啊、佛陀嘅说话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佢分析得好准确啊。点解我哋会咁多时候唔开心？因为嗰个心咧，真系唔到我去稳定佢，因为我已经有咗嘅时候，个心里边咧自然就想系受我去控制啦。当我有少少唔受我控制嘅时候，我都觉得唔开心。 系啊， 日常嘅生活有太多啦，唔系净系讲感，唔系净系讲爱情、友情啦、亲情啦、工作啦，甚至乎头先我哋讲嘅可能香港。社会的议题咁样，例如话我想睇多个电视台啦，呢一切我都觉得我睇到佢做好多电视制作，我睇到都几好睇，我觉得我应该会有得睇，因为如果佢发牌俾我咪有得睇咯。 冇错， 咁所以呢一切嘅嘢都令到我可以唔开心，因为而家佢冇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带动紧我，其实你问我想唔想唔俾佢带动咯，我想啊，但系点做咧可以系？ 其实你讲紧嘅问题就是、其实我点样可以不被景转？其实我哋都系俾个境所转啫嘛，个土本嚟唔关你事，佢跌咗就唔俾你唔会影响你嘅，即系五毫仔上上落落，你唔买佢咧，你就唔会俾佢，你就唔会俾佢。但你一买咗佢就会影响你。其实个问题就系、我哋点样不被点样先至能够做到不被景转？咁其实当然不被景转呢样嘢最好你就唔参与啦，系咪？ 但我参与唔参与？好惨噶， 系啊，你冇得唔参与。而家你做咗人，你已经做咗香港人，你点可以唔参与？ 同埋我想自己咧嗰、那个经济嘅环。已经有啲改善，靠打工啊搞唔掂噶。 系啊，系咁，所以你要点样处理咧？咁佢当然系处理到，其实即系冇一条好简单嘅 formula 嘅。其实真系好多嘢要夹埋你先去做到，同埋你要有一个即系心理准备。其实呢啲唔系好容易嘅嘢。咁首先，其实面对呢啲祝受爱取有而影响我哋或者被境所转嘅嘢，头先其实首先第一最简单嘅，其实我觉得就系、分散投资先，头先讲过嘅。 系咪即系可以同好多人拍拖啊？咁咪好分散投资咯。 咁有少啲危险，因为你咁样仲弊。我谂点解仲弊咧？因为你分散投资咧，你同时爱几个人咧，你即是因为一个人已经不稳定啦，你几个人就更加不稳定，系咪？咁你几个不稳定嘅时候，几个咧争风呷醋嘅时候，你一定系永无宁日嘅。 咁买股票或分散投资咪啱咯，唔好净系买五毫仔。 嗱，其实我话你嗱。因为爱情同你分散投资于，譬如我有爱情，我有家庭，我有事业，我有兴趣，我有宗教，咁、样嘅分散投资就健康。 即系你意思话唔系一个话题嘅分散投资，你系讲紧好多个话题嘅分散投资， 系你不同嘅生命嘅范畴嘅分散投资。譬如话我譬如话我买五毛仔唔开心，咁买炒股票我唔开心，但我同我个翻去我见到我个女兒我好开心，或者我好鍾意去打 tennis 嘅，咁我今日打轮 tennis 打得好开心，话知佢就五毛仔上上落落啊，咁即係我个生命其实係除咗一样嘢之外，我仲有其他嘢嘅，即係喺我哋而家香港人嚟中，我哋係应该喺我哋即係唔好咁狭窄，即係譬如我头先讲嗰个人，你即係一个失恋你就会 自殺咁，喂，周街有人失戀㗎嘛，咁唔係個個仔去自殺㗎嘛，咁即係要學一下其實人係點解呢，咁因為我仲有其他嘢。 其實頭先阿法師係咁講啦，即刻呢就係即係搭醒咗我，就話劉遠芬啊，我唔係叫你喺愛情上面分散投資啊，我係叫你愛情以外可唔可以喺興趣上面分散投資啊，可唔可以家庭上面分散投資，多個多一項嘅項目喺你嘅生命嘅裏面個籃裏面呢，劉遠芬呢個生命籃裏面呢唔好淨係得愛情。 你嘅幸福唔係淨係嚟自愛情，你嘅人生嘅幸福係可以嚟自好多嘢嘅，可以嚟自家庭，可以你自己嘅興趣，可以你自己自得其樂，或者聽下音樂。咁當然愛情係可以俾到你幸福，事業可以俾到你幸福，好多嘢俾到幸福嘅你嘅。其實你自己去選取，唔好將啲嘢咁狹窄啦。你一狹窄嘅時候就風險高啦。咁所以呢个系第一分散投资。 我明我明啦，OK。 唔系即系话吓，我冇话空 姐， 唔系教你搵五个男朋友，咁你咧你就风险越高啊。咁第二其实就系我相信就系你即系要学下，即系个心咧，好似头先即系啲嘢，去你明白嘢系有风险嘅。即系你而家你我听真咧财经台 啊， 你乜嘢啊又买咩股票啊有风险上上落落啊，咁你好多嘢提点你噶嘛，食烟仔又提点你噶嘛，咁其实而家我哋都话俾你听噶，你恋爱有风险噶，可以掟煲噶，小心啲啊，唔好靠晒佢啊，你自己要检讨下，男仔会呃你噶，咁咁呢啲要自己提点下，原来你去投资嘅时候，投资呢个爱情嘅时候，你投资呢个关系嘅时候系有风险噶，咁同埋。而家係講而家啲政治環境啦，咁既然我哋香港呢、這個香港呢個政治環境其實係我哋承繼返嚟㗎嘛，從呢、這個殖民地政府變咗我哋而家港人治港喎，咁做得大家覺得港人治港做得唔係幾好咁解啫嘛，係咪，咁覺得港人治港係我哋呢、這個其實我覺得係一個進化嘅過程嚟嘅。我剛才同你講我哋香港人而家係一個自我身份啊，自我身份未得到認同，到底香港人係乜嘢呢，譬如話我哋以前殖民地政府嘅時候，我哋已經有少少神經分裂嘅。我又係拉住個英國護 passport， 但我又對住位自己，我又認住我係中國人，我又讀緊中國書，我又講緊廣東話。咁但係但係又唔想英國佬走。咁已經有少少神經分裂啦。咁但係唔鍾意佢走，佢都走咗啦。咁咁都好啦，做咗中國人啦。而家我哋香港中國回歸咗中國一部分。但係個心又回歸唔到啊。係咪，因為我真係承繼咗之前嗰啲嘢，我又讀英文，知道英文係好重要，英文搵食嘅。咁我而家回到之後，咁我係香港人啦，咁我只是香港中国人的中国香港人，只是香港人，只是中国人，咁呢啲其实 一路都延续住呢种精神分裂， 呢个精神分裂同埋最有一样最大一弊嘢，我哋最大一弊嘅弊嘢就系我哋而家香港人咧，冇乜觉得边一个身份系我好中意嘅。 你讲得好好，我好同意。 我觉得呢个香港人系我一定系香港人，不过香港系乜嘢人呢？系中国嘅香港人咧，定系香港嘅香港人咧？那好似个香港嘅香港人本嚟几好啊，但系客观上又真系唔系。 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去旅行嘅时候，嗰啲人就问我你系咩人啊？我香港人咯。咁咪即係中國人囉，我唔係，我係香港人啊。 係啊，即係你自己冇辦法認同你自己係乜。咁即係其實我哋即係讀過呢個青少年嘅成長嘅過程之中，喺十二、十三、四十，即係個青少年嗰陣成長過程，一個尋找身份認同。身份我到底係咩？其實香港人而家回歸咗十幾廿年，其實真係香港人尋找緊香港人係乜嘢人。我哋而家都未揾到。咁所以喺我哋未揾到嘅過程之中，我哋咪有少少精神分裂咯。 係，同埋因為我哋未揾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未想做現在的中國人住，可能有很多部分他們不信任啦，認為很保守啦，有很多你一些的你不想中國出現的事他仍然都出現的時候你不喜 歡，但是你又最弊就是你又要靠他，你又要拿你自由行下來幫你買東西，不是你經濟又蕭條，所以你就變了一點點，哎呀 要不要好啊， 你不要不得啊， 好想不要，很多人 但要了你又好像哎呀 好唔鍾意囉。 咁所以我咪少少神經分裂囉，香港人。咁所以好多不滿或者即係情緒嘅唔穩定，就係嚟自我哋冇辦法身份認同。到底我係邊個。 同埋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好想自己作主囉。 但你又唔得喎。你自己作主，你見到香港人自香港人好似就真係即至少香港人覺得唔爽先啦，係咪，咁所以 硬係覺得唔爽，因為唔係我選㗎囉，我唔覺得舒服囉。 但你想想选了是不是又好一点呢、 嗯、 但你都不知道、 嗯、 所以总言之在现在就是香港人有一个身份认同，到底我们这些这人，我们这些香港人到底是什么人，其实个问题是我们是什么人，香港人才觉得开心，我就是这些人、 嗯、 是 吧。嗯，当然刚才法师你讲的时候呢跳出了另一个层面，因为你讲的幸福呢其实不是只是在一个篮里面都是一样东西，不是只是得爱情、嗯、其实你再扩大一点点，是对社会、啊、对自己的身份、啊、价值观是什么呢、啊、其实已经是、一个人 几阔的一个画面来的。 其实、 嗯、当然一会回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再延续、 嗯、 那究竟我们要不要找到自己是什么人才觉得快乐呢？这里又不行，那里又不行，怪这么不行啊。 是啊是啊。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其实我都挺喜欢显宗法师刚才在三米之后的讲法，我觉得很正。他就说喂刘婉芬，现在我们第四节了，那我们要做一个 conclusion， 不要被人悠悠悠地走。打开那些锁匙之后，喂那即是怎么啊，找些东西要托住底先。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嗯，当然啦，头先啊法师你讲啦，其实即系你都系好想带翻一啲你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一啲嘅感想，见到好多香港人而家嗰个画面嘅状态 啊。其实我觉得头先我带出嘅其实就系每一个人佢冇一个身份认同，即系佢唔知道自己系边个，佢冇办法自己有自我嘅形象或自己嘅定点，嗯、即系佢冇办法安乐。小朋即系年青人咁愤怒，就系、是、佢自己都唔知系边个成长，由一个小朋友去到一个大人，大人又未做到大人嗰个时候咧。是很混乱、 嗯、 我们现在香港人就有少少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自己想是什么、嗯、当你未办法有安立，譬如说我们去看美国人家打篮球打足球，他们一唱国歌好即是直头好骄傲、嗯、你看看那些美国佬 美国人、 美国人奥巴马即是讲我们爱国人几伟大，美国人真的相信的、 嗯、 中国人都有的，他们有一份爱国的热情是有， 在内地都是会有的，很浓烈的， 很浓烈的、嗯、但我们香港人冇过唱国歌、啊、我都唔系几识唱咁，又唱普通话。 仲有就啲人问就点解要唱国歌？ 系啊，咁 朝头早起朝头早翻学嘅时候，点解要唱国歌啊？ 咁所以我哋完全都冇咗呢个身份嘅时候，其实香即系人冇咗个身份认同，我哋都唔知道自己系边个嘅时候，嗯、就有少少恍恍惚惚，都唔知道自己系乜。 嗯，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人要慢慢慢慢去寻找翻我哋自己嗰、那个我系边个。 嗯， 即系呢样嘢系好重要。 系，但系呢一个话寻找我系边个嘅时候，唔系一个我哋能够自己独自就可以做得到嘅事嚟嘅。 即系唔系，应该唔系三两年嘅嘢嚟嘅，系一段过程之中，香港人慢慢寻找啊，嗯、慢慢啊，我哋呢度香港人系呢啲，我哋喺呢度揾到我哋自己嘅骄傲啊，揾、嗯、到我哋自己嘅开心、啊。不过我哋当我哋未揾到我哋嘅开心嘅过程，未都揾到我哋自己嘅身份嘅过程，嗯、其实我哋而家都仲有一个问题，有阵时讲真，我哋都还要过活啊。 嗯，有好多好多嘢，我哋都需要自己好努力咁样生活落去。 系啊，咁我哋其实到最后，其实我相信人生其实你唔可以要求样嘢都系美丽。 嗯， 我哋而家嘅社会就系混混乱乱。我哋而家香港人跟过通过呢个殖民地转换回归祖国，转回归祖国之后，未有揾到自己谁是香港人嘅过程。 嗯， 我哋有一个混乱同埋唔知我系自己系边个，同埋喺个过程之中，我哋系有一种迷惘嘅心，系好合理。 嗯， 咁所以喺呢个迷惘之中，我哋可唔可以开心咧？ 嗯， 其实我觉得又无所谓嘅。 嗯， 即系总言之，你觉得吓好、啊、简单啫嘛？我觉得我成日都话。好有一餐不好有一餐、啊嗯、是不是即做人不用说餐餐都大鱼大肉嘛。 我记得有一次你说就是说其实人做人的事马马虎虎都得的了，是不是靠奇奇就得的了。 即其实求求其其就好像笼统了一点。其实我觉得、okay. 即你不要那么计较他，即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我这个这样的是这样得回来，我教人打坐的嘛。 嗯， 你打坐打得好嗰支香咧，有一支香；打得唔好嗰支香，有一支香。 嗯， 总唔知你就去打坐。咁你唔好话我，今日眼瞓啦，唔打啦咁，咁啊唔得噶噃。你次次都要打得好，你先去打坐咧。 嗯， 你就会好多时你都唔去咗打坐。 系。 咁你净系打得好嗰次，我又喺度打；我打得唔好嗰次，我又知道我自己点样打得唔好，就要继续打。 嗯。 咁其实喺即系而家过年。 我阿爺以前有一句嘢，一對隊掛喺屋企門嗰、那個嗰屋企嗰個冷巷嗰度嘅。今年是好年， 嗯， 佢年年都嗰對， 即係年年都係嗰、那個嗰、那個 都係嗰對啫嘛。佢、嗯、今年是好年，過年咪又嗰個今年咯。嗯、你未過再過一年又係今年又是好年。咁其實嘅意思就係、是、唔開心有一天，開心有一天， 嗯、 開心與唔開心都可以過活咯、嗯。人唔使係一定要。即系样嘢美美丽丽，先至可以叫做过瘾嘅。 系，但系头先你讲话开心一日唔开心一日，呢、這、一个咧，好多人都会讲开心一日唔开心，唉，梗系开心过啦，咁样都系经常挂喺口头禅嚟嘅呢啲系。但系嗰个意义唔大咯。 其实嗱，到最后嘅意义喺边度咧？因为既然唔开心、唔满意系生命嘅一部分，你点样去过呢个唔开心呢？到头嚟，我觉得系一样嘢，好简单。 嗯， 咬实牙根过。 系 开心，好唔开心，好唔开心，都系咬实牙根过。 嗯， 我记得以前戴卓尔夫人嗰阵时，我都仲做紧股票啊嘛。嗯、哇，即系一日啲美金一炒到九个几嗰日，我都喺度。 你都有炒？ 我喺度，我有份啊嗰阵时。咁嗰啲環境係咪唔開心啊？梗係唔開心啦、啊，驚唔驚恐咧？驚恐啦，冇乜嘢又睇翻轉頭，冇啊，咬實牙根過咯、 嗯， 咬實牙根過咗就有一天噶啦、 嗯， 你過唔到啊大件事。 係， 咁所以唔使咁緊張啊啲嘢，哎呀好辛苦啊，咬實牙根，咬實牙根，等一等啊。 嗯， 你頭先問我講無常，喂無常呢樣嘢真係好鬼高深，有時我哋喺前面頂住冇得行啊。后边逼住上嚟啦，左边出唔到去，右边夹住，跳上去跳唔高高咯，就系、是、下边顶住。 嗯，咁就夹住啦， 你夹住晒四份唔喐得，你好多时有日生命有啲位你真系冇得喐噶嘛。 嗯， 咁啊点咧？冇乜嘢嘅啫，咬实牙根等一阵。 嗯，唔喐啊？ 唔喐， 企喺度， 企喺阵。 嗯， 自然有一埲墙会冧噶啦，无常啊嘛。 嗯， 就等啊，你如果等得住。咬實人根等一陣，啲、 嗯、 嘢就會喐嘅。咁所以人生嘅嘢，你話下下要美麗又佢又唔會，你下下要佢永遠都 咁差， 咁差佢都唔會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其實即係陰陽啦，即係陽完係陰，陰完係陽，好完係衰，衰完係好，即係呢個即係循環嘅世界其實就係咁。 嗯，其實頭先我覺得法師你講咧，即係好有意思，即係你講緊就係、是。其实好多人都可能系遇过一啲咁嘅环境咧，就 系、 是、四埲墙都逼实你嘅， 就是有噶， 嗯，咁啊，好惨啊！我自己都有试过，我咪法师更加亦都有试过吓，咁但系好得意嘅，唔知点解咧？你都讲得好啱，所以头先我相信你咁讲就系话，唔知点解硬系有埲墙就会冧咗，俾你行过去， 系啊， 经过咗人就会知道嘅， 你要等一阵咯， 嗯， 你唔好谂住，哎呀冇啦，咁就死咗佢。你死咗佢之后，你就以后冇得玩， 因为睇唔到个埲墙开俾你。其实佢系好快就会开俾你嘅， 会冧噶嘛？ 嗯，因为我得大力都冧啦，大佬啊！ 你等一阵咯， 嗯， 即系唔使咁要求啲，即系有时啲嘢你系咬实紧，等一阵咯。有啲嘢生命挨下挨下过，挨下挨下过。 会唔会其实有时系我挨唔过，但系即系我真系觉得辛苦到爆炸，我真系会挨唔过噶。有冇啲时候我系可以挨唔过噶？ 嗱，有时真系好惨嘅。但是好惨嗰阵时候就要搵人帮手， 嗯， 即系人系唔需要自己孤独嘅， 系 系有朋友啊，乃至你有宗教信仰啊，咁呢啲都系可以帮嘅， 嗯， 因为而家个社会肯去帮人嘅人系好多嘅， 嗯， 你身边有朋友啊，乃至都其实政府好多啲咁嘅渠道咧，即系钱财上啊，咁乃至就衰到搞唔掂，咪宣布破产都冇嘢噶嘛， 嗯， 破产就有一条好汉系咪？但系你话真系人际关系啊，咁即系。其实到头嚟，你总言之，你搵啲人帮下你咧，乃至到你话认真唔得，我其实话冇乜嘢啊。我哋周时都见到信徒嚟，即系冇办法搞啊嗰件嘢，到最后嚟冇乜办法，不如念下观音菩萨啦。 嗯， 你念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念完之后个心静咗先啦。 嗯， 你个心静咗啲嘢就好似啲嘢容易拆啲嘅。 嗯， 所以你念下观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将好似观音菩萨好似个妈妈，或者好似个好慈悲嘅人关怀你、体谅你、接受你，嗰阵时候嗰啲嘢就好似好自然地幸福咗。 系咪真系有用噶？ 一定。 Okay. 好啦，咁啊，好多谢晒晓法师吓。今日咧喺佢临走嘅时候咧，佢就话千祈唔好开晒所有嘅锁匙之后，冇一个范围俾啲听众。如果唔系，走去边啊？大家咁佢俾咗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大家四凤祥点样逼硬你都好啦。其实到最后咧，一定有一个地方会打开嘅。 当然啦， 你要挨过去，咬紧个牙关，牙关。 有时生命系就系好难。 嗯 ，OK， 好，多谢晒法师。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啊。 好啊，好啊。 拜拜。